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请来我们台的勇士啊，蒋晓峰 啊， 这是多次涉险呢，去到险地采访的这个我很佩服的记者啊。 不敢不敢。 为什么今天请他来呢？因为我最近呢，这个土鳖也开始关心这个叙利亚，不得不关心了。 嗯。 你看见那些就是据称是化学武器受害的那些个孩子，你就觉得没法弄了。所以听说这个特朗普床破。发动军事袭击之后还给自个儿点赞的，就是发射这战斧式导弹。现在我觉得叙利亚对于我来说呀，真是个迷雾，就是我看不清楚， 挺遥远挺陌生的， 谁是谁非。他采访了那个巴萨尔萨德，我昨天全看了，你知道我的第一个观感，我建议大家都去看看，我觉得比当时傅小莲采访这个阿萨德，这才过了一两年吧， 是硬广嘛， 没有一两年，就几个月吧， 差不多一两年， 有一两年吗？ 有了， 小天不是上次来说， 所以 他还很喜欢阿萨德嘛，对不对？ 那个面相， 时间之内面相就差了， 这个面相变得我觉得像是个地狱里爬出来的人一样，就是完全老了。 说那个连续剧《暴君》就是以他为原型 啊， 是吧？ 对， 就是、 啊、那个暴君开始是一个美国训练的一个知识分子， 对， 最后怎么在这个环境里变成了一个暴君？ 包括巴沙那阿萨德那个家族的成员都可以在那个暴君那个 能找到 美剧里面都可以找到原型。 当然，咱们这个记者不能讲不客观的，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主观啊，你直接接触 主观还是客观？ 主观，我要问你的主观，你直接接触巴萨尔阿萨德， 嗯， 你觉得这人是个好人吗？还是个魔王？ 好人还是魔王？ 好不专业的问题。 我就想搞清楚这个事情。 我觉得吧，他这人，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就觉得他是比较的 nice 的一个人，至少跟他那个就是个人对个人那种接触方面，我觉得他是比较 温文尔雅的， 比较 有教养的 那样的。然后我跟他在采访前互动的时候，就我送他一个小小的一个礼品嘛，作为一个礼节哈，见对方的一个总统。那一个礼节呢，其实这个赝品呢是一个凤凰，就是鹰和这两个神鸟那么一个图景。哎，他看那个以后，他就说，哎，这个跟你们中国的这个阴阳概念是不是一样的呀？然后我说，哎。总统先生，您还知道那个中国阴阳呢？其实他都是很有研究的，这方面。 他用英语， 就是 用英语的。 你为什么不问他这个化学武器这个事儿，他到底是不是他政府发的？ 化学武器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这么说啊，这个武器目前来讲没有办法判定它到底是谁的，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问这个是你一定是你发的吗？还是说反对派 就是肯定有人 使用？不能肯定，这没办法肯定。 不，是不是肯定有人使用化学武器？但不一定是。 是 没有办法证实。 我觉得徐老师这样讲是 OK 的，我接受徐老师的说法， 但不知道是谁用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人被化学武器袭击，有死难者。文道刚刚也讲了，看不下去了。但是有图未必有真相。 这个小峰啊，他在那个现场啊，帕尔米拉附近的那个现场，化学武器那个就袭击的现场啊，拍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很有意思，说是这个袭击发生之后，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对对，那我们来要看一下这个视频，然后才能 可以 根据这个画面来说。这个是其实是叙利亚官方提供这么一个画面，镜头当中来接见握手这个人呢是叙利亚的军方二号人，是总参谋长阿尤布。这个人呢，他是非常有这个陆战和巷战的经验。你看，现在他带了一队人呢，到了这个美军空袭的一个现场，说是飞机的一个掩体，下面是藏着飞机的啊，应该是飞机已经被炸毁了。当时发动袭击呢，说是是从这里啊带着这个政府军呢带了这个化学武器去其他的地方发动袭击。那正常来讲，现场应该是有化学武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军方人没有一个人是戴着防毒面具的，甚至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这个 会不会转移了呢？ 袭击发生过一天就去考察了，如果说是有化学武器的话，应该不会消散的那么快。所以叙利亚官方呢就通过这个举动派遣军方的二号人物去视察，向外界表明你所称的当地有化学武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为什么我感觉西方社会似乎觉得是巴萨尔阿萨德这一方发射化学武器似乎是毫无疑问的这种语气？ 其实川普总统他下令美军可以获得授权去发动袭击的来源呢是 YouTube 上面那个提供的画面， 加上 Twitter 是吗？ 对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会吗？ 是，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袭击的画面的一个提供者呢，我们可以，如果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画面来佐证的话呢，是有当时一个叫白头盔的这么一个民防组织在现场抢救的。而这个民防组织的那个来历呢，就说来就话就长了。按照西方的定义呢，这个组织呢，它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还获得了 奥斯卡的纪录片短片奖，就是这个白盔。 我看了今年的， 我看了这个片子 啊，您还看了？ 不算太长，其中有一个地方啊，看得我又热泪盈眶了，就是说这个，你知道他说的这个白盔是说呢，有一个人就说，我原来呢是反政府武装的，后来呢，我觉得杀人不如救人。所以他们就有这么一个组织，哪儿一发生了袭击就去救人。有一次从那个大预制板那个水泥板底下救出一个才一个星期一周大的婴儿，拖出来的时候啊，这婴儿还活着，现场所有人都哭了，我就看到这个地方很感动。但是照你这么说，他又是有政治倾向的。 对，这公开的，他是接受英国政府和美国那个国际那个援助署的这么一个资金的援助的，他是有英美的这个政府在后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资金支持的，而且是在叙利亚的反对派的地区活动，他从来不在那个政府军控制的区域活动。 所以徐老师，你知道这真的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所谓的灭绝人类罪有这么一种叫好像是至少某些西方人他们认为呢，你世界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按说谁也别管谁的事儿最好，可是呢，假如你发现在你的邻国正在发生有组织的大批量的屠杀平民的行为，假如啊，那么你是管还是不管，这是一个问题。 二战以后的以英美为主的这个游戏规则认为是，如果你是种族屠杀，那国际社会就可以管，对不对？他们基本上形成了这么一个共识。第二种情况可以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就是说你要乱用大规模的杀伤武器，比方说他们现在对朝鲜的警告，包括现在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但这次的问题啊，你们觉得这个特朗普啊，他是就这么弄一下呢，还是他有一个长期的打算准备弄下去呢？ 首先他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经过联合国充分讨论授权的，更不用说了，是美国就是自己单干的。那单干呢，按照国内美国的国内法呢，它是有法理基础的，它是在911之后美国的通过了一个叫授权使用武力法，它是专门用来反恐的。从那个911之后开始，从现在它的那个授权法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没有地域上的这个限制，所以说从美国的国内法来解释呢，这次袭击是 OK 的。但是在国际层面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你知道在叙利亚，我觉得香港人有句话叫擦国革命乱呢，七国这么乱，我的观感就是这样，闹不清哪头的。它里边有政府武装，有 ISIS 都说好， 还有基地组织，还有反政府武装，就这么多的派别。所以我又觉得就是说，你人不去那儿，你不可能知道那儿的真实情况，但是你去了，你觉得有增进什么认识吗？ 去了未必能够了解完全的真相，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乱局呢，是不止七国，不止七方的这个乱局，完全是在那个混战。它可以分成几个层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是恐怖组织和恐怖组织之间还互相的在那个撕咬，然后和政府军之间，然后是里面还有 ISIS 这样的恐怖组织，那就是跟等于是全世界都把它列为恐怖组织，美国也是跟在那儿干的，所以。各种基本上没有办法数清楚到底有多少对矛盾在叙利亚。 但是冲突各方都有袭击平民的行为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他有时候他会把这个袭击平民呢，嫁祸给对方的话，这个是一种他的对方的 战术。至少这样说，参与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指责他的对方袭击了平民。几乎所有的派别都在指责政府军或者反政府军的 IS 什么什么，你们袭击了平民， 几乎没有一次冲突是没有平民附带杀伤的。 所以太惨了。我就今天看一个数字啊，我就觉得咱们真是中国人民，这甭说这现在咱们这也有很多不满意，但是跟叙利亚，你想想叙利亚，就五年间呢、被杀46万人，46万人被杀，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我的天，不知道哪天 到欧洲的难民，这个就是主力。 对呀、你是这生不如死的这种日子。你而且你看看这个震惊国际的这个照片啊，就是这次化武袭击之后，这孩子啊，你这个东西， 我觉得哎没法， 这个就是白头盔，白头盔的我从那个他们的衣服上可以判断出来， 这是一位父亲抱着他的一对龙凤胎，哎，俩孩子都遇难了。 对， 你再看下边，这是掩埋尸体啊，那这个你看满地的，这个再往下看就是 都来不及一个一个埋了，集体埋葬了。 哎，就是说啊，就所以说这个事情，人有良知的这个人，你说你看到这个情况，但是你又不知道啊，投鼠忌器，你怎么干涉？你怎么干涉？ 奥巴马就是投鼠忌器吗？ 这事儿真是， 比如你说刚才那些人没有带防护设备去视察被袭击的那个地方，其实倒不一定能说明那里就没有化学武器，因为它化学武器，它这个机场只是一个出发发射的地方。对不对？武器应该是，就是说它发射的地方不应该受污染。就我哪怕飞机上带着这个炸弹，我也不应该自己被污染，对不对？所以这个机场上 的说法呢，是那个就是政府军是从当地啊带上这个化学武器弹之后，然后到那个就是袭击的地点去投弹的 啊。但是他带上弹的时候，他不一定他自己不受污染的，他只是在投的地方才污染别人呢，他不会说我一带弹我就受污染，所以他在那机场上视察不能作为一个有力的反证说他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如果说叙利亚官方真的是有力的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证明他的清白的话，他也用不着挨这么多枚战斧炸弹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呀，不管是哪一方用的哈，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用化学武器，就是你为什么呢？你现在什么炸弹没有啊？你打人 恐惧啊，制造恐惧。 这为什么？你看这个叙利亚这个毒气这事儿啊，不是头一回了。我不明白，在这种战争中，为什么要用到这种生物化学？你现在多大杀伤力的炸弹没有啊？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呢？ 化学武器，第一是徐老师说的这个恐惧，杀伤力大。 但是 第二点， 不分男女老少，这块地方全灭。 对， 这样。 平民容易受伤，其次呢就是马上就触发特朗普的红线。 哦，这是故意挑事儿的。 我没这么说，但是呢你可以这样去合理的怀疑，因为为什么现在国际社会其实也有很多人怀疑这个是叙利亚政府方面发动这个袭击呢？因为在特朗普就职之后呢，他的政府里面的官员不止一次说过，现在推翻巴沙尔的政权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所以他的 逻辑上来讲， 他的态度比奥巴马更软，对于叙利亚的局势， 应该说对于巴沙尔来讲呢，就是更舒服的一种美国政府的态度，官方的态度。 你的意思就是在这种态势下，他似乎没有必要用化武。 对，我至少我个人来讲，我逻辑上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去刺激国际社会，为什么还要再去刺激美国？ 我们来看看他发布这个消息的具体场景。他是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一起吃饭的时候，笑谈当中就讲了这个，我们已经发了这个导弹过去了，颇有这个怎么说哈、决战于千里之外啊，我们这里谈笑，这个非常有戏剧性。我记得上一次这么有戏剧性的场面是在我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普京在格鲁奇亚出动坦克，可是布什就坐在他前面，啊，胡锦涛也就在前面，各国元首在一起欢聚一堂的时候，他俄军坦克，这个就是，我估计做领袖这个很爽，就是而且你想，这个也是给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一个考验，就当场这事先不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这不太合礼节啊，这事先都没说过这样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你仔细想想的，我想王沪宁他们在旁边马上明白这是个送礼，因为他这个事情不管化武叙利亚怎么情况，这件事情就是对你俄国不爽。美国的参议院主席就在那里当场发表言论说 Russia is not our friends， 就当面这样说。因为你想在这之前大家都在说这个特朗普跟普京是好朋友，他们可能要亲俄，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整个这个事情 Trump 有一个功能就是洗清他跟俄国的关系。你看我 哥们儿， 哎，伯哥们算得特别凶。那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份送礼，对不对？一个同样的武器他要砸在那个南海什么地方，那我们就很麻烦， 所以这背后有大国关系。 但是又可以解读成他在警告朝鲜问题， 你看我突然就可以采用这样的东西，我建航空母舰到朝鲜去。 对，现在航母战斗群正在奔朝鲜那边呢。 更深的一层意思，我当时一看，我不是，这不是离间中俄关系吗？普京看得极不爽了。哦，你宣布打我这个旁边，你说这个机场里就有俄国军队啊，他们准也是准，他不打到俄国军队，就打你旁边的那个叙利亚的飞机。俄国军队在同一个机场，不管怎么样，俄国的反应是说，几乎我们俄美要爆发冲突了。可是他是在跟宴请中国首领的习，这不是离间中俄关系啊？ 就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对，就这一个棋子，后面好几。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啊，原来小峰给咱们拿来一张照片呢，就白头盔这个是有用意的。我就再把这个照片出一下，你给我们讲讲这个箭头，那有个红箭头。 对，这张照片就是比较大的面积看到的是几个穿黑衣服的这个白头盔的成员在。徒手抢救一些受到毒气袭击的这个平民嘛， 对， 应该是有 孩子吧， 孩子，但是呢，说的是沙林毒气哈，沙林毒气呢，它是可以通过这个皮肤啊各方面的来接触传染的，所以呢，现可以它照片当中可以看到是徒手在这个抢救，按理说呢。这个白头盔民防组织是专业的这个营救组织，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纰漏。红箭头那个人呢，其实是白头盔在拍这张照片，经常是摆拍的，他们经常摆拍，没把细节处理好，那个后面那人没拍全，但其实那人呢，口罩什么任何的防护都没有。如果说是非常这个毒气非常强烈的这种化学武器的话。像这种白头盔，所谓这样的专业的民防组织，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种。 问题时间点很重要。 非职业的这个纰漏。 它时间点很重要吧？它会不会是等到毒气消散之后才来的？ 现场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去救的。这个受伤的人还在地上，还没有被急救清理走，还没有到医院，应该是第一时间。 所以你明白他这个疑点的意思吗？就是说，似乎是跟反政府武装那一头的这个白头盔，他拍下这种照片。 而且有很多细节，就是说，反对派的记者啊，提前就已经得到消息，当地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 我的天哪，这玩意儿，这个行为， 俄罗斯现在最关心的是他们的 S-400 为什么没有用？他们在那里装了这个反巡航导弹，对不对？装了很多，结果后来他们有人回答说，他们装在另外几个地方，不在那个机场。还有一个说法说，俄罗斯得到通报，我们就是不用。 对，但是就问题在于什么呢？得到通报的时候，那个机场有没有俄罗斯的军事人员？ 有。 那有没有通知他撤？他撤，他有没有跟叙利亚这边人说我们要撤？ 提前跟俄罗斯打招呼，就是、 一个小时 就是撤离。 对他，那他撤的时候，在那儿的叙利亚政府的武装人员有没有撤？ 是一个好问题。俄罗斯有怎么跟叙利亚通报的？ 邓文涛很卓越的起到了建立叙利亚俄罗斯关系的作用。 对呀、啊，我俄罗斯人在这儿，我收到通知我撤。人家说你们为什么走啊？ 我们回家吃烤鸭去了。 这我看到的一个材料呢，就是跟叙利亚方面也通报了，因为你俄罗斯撤的时候，你不可能让。完全瞒住叙利亚方面， 是、啊、 做不到的，做不到的。 是啊， 所以叙利亚方面是有一部分的那个飞机是撤走的，所以59枚巡航导弹其实打掉的飞机并不多，只有大概5架吧。 死的人呢？ 死的人包括平民在内是14到15个。 总体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军事行动。 是， 但这个象征性的意义非常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虽然这个小峰很严谨，没有明说啊，但是我能感觉到一些他的倾向。我们还有一位曾经到中东采访的记者，就是也是我们嘉宾周轶君。轶君呢，我也能感觉到他的倾向，因为他给我推荐一个纪录片啊，叫《消失的叙利亚》。我还在内地，可能网上你看不到，在 YouTube 我看到了。那么当然，你一看这就是所谓西方人权立场的这么一部纪录片，但是不管是什么立场，这个里边的事实部分我很关心，因为这个里边的事实部分如果得以成立的话，那我得出的推论就是巴塞尔阿萨德阿萨德是个魔王，因为这里面比如讲到，就好比说，有一个他这个片子拍的就是这个叙利亚的秘密警察是怎么迫害人的，迫害意见人士，比如说有一个偷偷拍下了照片。说同时有几万张在网上上传了，他们几千张，每一张这个人我看到那显然是饿死的，显然是饿死的，就是 达这么多的数量。还有就比如说有个异议人士出来之后，他亲口这个采访就说那种这个人间地狱一样啊，就是等于我印象很深的几平米的房间内生生给你挤进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不能站着不能坐也不能躺，全是这么挤着，受了酷刑的人就往后边扔，一天一天都有死尸往外抬，就是这完全是一种弄死你的这么一个企图，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其实我刚刚也说了，有图有这个视频就未必就有真相，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拍摄者以及背后的这个施暴者到底是谁。 这是 而且呢这一次我的个人的一个解读呢，就是说从化学武器袭击发生哈到川普下令发射导弹总共是63个小时，等于是联合国部分的国家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他是呼吁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公平客观的一个调查，对吧？毕竟你这么大事情发生了，但是美国发射导弹的含义呢，我的理解就是这个调查画上一个句号了，没啥好调查了，我导弹都已经发了，要调查就来调查美国吧。 哎，咱们这个过去老说这个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是吧，你这次亲身去到那儿你有没有接触他那儿的群众啊，或者说跟他们一些人聊天？ 很紧张，这个社会氛围是非常紧张，我感觉呢跟朝鲜非常的像，我也去过朝鲜，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警察国家。我有一次在坐在官方的车里，我去采访那个巴沙尔总统，然后他们安排了这个车辆，我在车的车玻璃前面，我在一边行进一边用手机在拍摄，突然间我因为我不知道经过什么敏感地点，然后车窗外面有人喊了一句你必须给我停下来，我根本就听不明白，但是那个司机是非常警觉，立马就急踩刹车，车停路边了，然后让我把那个手机交给他们，所有的我拍摄的当地的这个视频和照片全部看一遍，然后跟官方核实我这个人是什么人，来叙利亚干什么，然后才可以通行。在路上跟他们交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哎，那他们那儿的这个闲人不会跟你聊政治，还是有顾忌吗？ 非常大的一个顾忌。 不谈本国形势。 其实呢，我去的地方哈，这么讲，应该说大部分还是政府控制区。那么政府控制区的民众呢，基本上还是支持这个叙利亚政府的。因为其实他们也不能讲就一定支持巴沙尔这个人，但是他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呢，就自己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巴沙尔，我们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因为前车之鉴可以看到利比亚，可以看到像这个突尼斯这样的国家， 会不会像伊拉克这样的变成一个亲美政权？ 对啊，就这样一个国家，因为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周围的国家他们的邻居就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会思考。 所以就是有那么一个永恒的问题吧，假如说这是个暴君，但是没了这个暴君，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又会怎么样？ 电视剧里边说美国希望一个暴君，只要有一个力量比混乱还好，但是我的问题是另外一个，俄罗斯在那里的主要利益是什么呢？为什么俄罗斯一定要撑住叙利亚呢？现在美俄冲突的前线就在那里， 对， 那俄罗斯的 俄罗斯，我觉得它并不是贪图那个叙利亚的一些能源、油气资源，它不是。因为叙利亚这个位置呢，就是它有在叙利亚的两个比较实质的一个利益，就是有两个军港。那么这个军港呢，是由俄罗斯通往地中海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同时从整个地域来看呢，叙利亚的位置呢是在那个外高加索这么一个地方，是俄罗斯的腹地。其实这块腹地就是从安全上来讲是安全真空，就是恐怖分子就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这一块叙利亚控制不住的话，那些恐怖分子都就会北上往俄罗斯那个方向去，所以俄罗斯也其实被恐怖主义也是深受其害，不堪其苦的，对吧？前两天刚刚发生过嘛，圣彼得堡。 对对对。哎，你有预言吗？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个死结吗？像以巴之间长时间解决不了。 我觉得美国打击可能是一次性的，这次这样的打击不能迫使巴沙下台， 那就是看不到头的战乱。